其阴其二，祭祀鬼神以求福佑，奉信鬼神的民族。古云吴人鬼，越人奇，南方之鬼也。逢星期五晚十点半，潘发光师傅与你探讨每一宗奇异档案。 第四节嘅奇异档案啦，系啦，咁啊嗱，唔介绍啦，大家都知道啦，有睇过都知道我哋咩人嚟嘅，呢个三个配搭。 Hello， 你好。 系啦，咁我哋依然系嘉宾啦， 系 Norris 喺度， 系啦，依然喺度啦，咁样攞啦，咁嗱。头先咧喺第三节咧，我哋讲到都停唔到嘴啊，喺度呢个驱魔呢度， 系 系啦，喺度学呢个环节咧，就入边咧，我哋今日咧就唔净止咧系讲想讲咩任何宗派嘅，其实都想讲翻咧，其实好多宗派都有类似异曲同工嘅嘢啦。其实入边咧当中咧，你哋唔知嘅嘢咧，咁或者系有啲鲜为人知嘅嘢咧，咁啊嘉宾咧有啲见识过或者睇过或者听闻过咧。咁可以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啫。 哦，系啦。咁咧，我有时咧，咁我嗰、那个即系别墅沙滩，我自己个私人地方啦，咁会租俾一啲唔同嘅团体会做。咁有时咧会有啲撒满嘅团体会同我租个地方去做一啲仪式嘅。咁有时可能系一啲点讲啊？我谂紧边啲出得街，边啲唔出街，即系好多部分系唔出得街。咁其中有一种仪式咧，佢哋撒满嗱，我讲撒满系咩先？咁其实沙门啊，沙滩个沙门就婆罗门嗰个门， 系啦。咁佛教话遁入沙门都系呢句嘢。 沙门咧，其实即系有德行嘅修行人 petitioner， 即系为之沙门啦。咁或者去到一个部落里边负责以前巫同埋医系合一噶嘛？ 系。 咁喺部落入边咧，负责巫啦，负责医啦，负责星相啦、占卜啦，甚至乎智慧嘅 keeper 啦。咁即系好似你睇呢个Marvel 入边系咪脱个黑炮嘅？ 系系。 咁 Wakanda Forever 咁，佢哋系每日饮嗰个蓝即系蓝莲花嘅。咁掌管住呢种植物嘅咧，都系由沙门 一个巫师嚟噶嘛， 系即系喺去到其他森林嘅部落，佢哋叫 shaman 啦，就系撒满啦。 哦， 咁有时可能你会你会去打啲 online game， 咁都会有啲巫师叫做撒满，用森林能力嘅，咁嗰啲都系老医嗰啲，咁嗰啲都系属于撒满类嘅。咁大家会理解到啦，我用 online game 嘅。 咁但系佢即系话，其实系一个统称，佢哋唔会系同一个支派或者同一个祖师 嘅 关系。 唔会嘅，即系各庙各菩萨咁样嘅。 O K。 咁另外咧，但系仲有一个 key 啦，就系、是。可能佢哋禅修未必会有道或者法咁去嗰个禅修嘅能力去到咁高啦，但系咧好多唔同嘅撒满咧，佢哋会掌控唔同嘅启灵植物嘅。嗱，我哋唔可以话嗰啲系毒品啊，系启灵植物，因为嗰啲启灵嘅植物咧系早过人类文明嘅，有权系 咩啊？草啊， 即系史前啲嘅嘢啦。 系啦，譬如可能 喺森林里边揾到， 你会系有啲人 mushroom 如果你睇过一本叫《诸神众神的植物》咧，The Plants of God 啊，咁系代表每一个喺河流、每一个文明嘅流域里边咧，咁佢哋都会有一种类似启灵嘅植物。咁好多人怀疑嗰种启灵嘅植物咧，可能系蘑菇啦，可能系死能水啦，可能系蓝莲花啦。咁呢啲启灵植物咧，系开启文明嘅，咁系令人攞到智慧，开始令文明开始发生到。咁佢哋就系掌控住呢啲植物嚟到去等一啲人嘅成年嘅时候，或者部落嘅人佢哋成年嘅时候，佢哋会俾呢啲药物佢，咁顺便再启迪翻整个森林嘅智慧啊，或者个人点样同大地个关系点啊，人同自己嘅关系其实应该系点啊，或者你应该点样去面对呢个世界，或者去点样正念去处理翻个世界。咁其实嗰啲药物咧，全部都系令你个松果体开启。 系。 咁你禅修其中一个道理 都会系咯，咁啊。 你收纸嘅时候咧，好大部分咧，其实都系刺激紧个松果体嘅。收观咧 ，vipassana 咧就另一样嘢啦。观就叫观无常嘛，观无我啦。 如果喺嗰个天眼通呢度，都系开启呢、這个。所谓从我 系啊，都系从我睇， 都系嗰度嘅。 咁佢哋就透过呢啲 天眼 呢啲植物咧，去开启个从我睇嘅时候咧，咁你见到天地， 咁你见到自己，你见到自己其实都只不过系能量嘅聚合嚟嘅、嗯。你见到其实都系一个感官嘅聚合嚟嘅。其实自己嗰个个体，咁、 嗯、 你当下你会空咗嘅。你见到个世界你会空咗嘅。咁、嗯、甚至乎我见过有啲。有啲凌波車， 嗯、 即係有啲有啲所謂活佛啦，即係即係西藏嗰啲喇嘛。咁佢啲書度話，佢哋都有一啲去試去過呢啲薩滿部落度試過呢啲。佢話嗰個係有短暫開悟，佢都話有短暫開悟。咁、系咯，佢嘅上司，嗰、那个上司都话佢有呢个系有短暂开悟嘅感觉。咁呢， 即系似我谂系似喺去到某个功夫个入定或者某个功夫嗰个境界， 偷睇， 你可以咁讲嘅，啲 偷睇嗰、那个就唔系真功夫嚟嘅， 系 嗰、那个功夫嚟嘅，嗰、那个系俾你睇一睇，咁你叫做 系识路啦，散咗料之后冇啦， 系啦，咁起码系喺嗰刻咧，你开始咗，你即系知道。知道天地系点，知道因果系点，咁、就之后条路咧自己行啦，出咗错就唔好喊啦。 呢样嘢咧，其实咧应该系啊，你啱啊讲偷睇，应该我觉得系一种叫做体验试下，啦、咁好啦，或者系一个辅助， 系啊。咁、我喺呢个灵异节目嗰度点解切入呢一件事咧？咁我记得有一次啊，有个仪式入边啊。咁好多时候咧，喺嗰、那个即系个意识啊，嗰、那个 consciousness 开启咗嘅时候咧、你会见到自己以前即系喺心藏咗喺心底入边，你见到嘅唔同嘅意识，可能有啲假设你杀过人嘅，或者你做过一啲坏事嘅，潜藏咗喺你心底入边嘅唔同种，会成为咗唔同嘅霸咗你啲格仔啊！咁、你喺嗰个 moment 里边咧，你会将个其实嗰啲所有每一格格仔都会浮现翻出嚟，咁、你就会见到当下嗰个你咧，点解会发生到啦？就系、是、因为嗰啲格仔将你推到过嚟呢一度，咁、你一开启咗，你要见翻唔同格仔。咁你会有啲人可能喺嗰个 moment 里面喺度挥拳啦，咁可能因为佢打过人，或者佢以前系练习过拳击，又或者可能佢过往生有啲拳击嘅 moment 系会令到佢好 catchy 嘅，咁佢会呢啲出返嚟啦。有啲人可能系因为好似打咗咁啲气脉唔通，咁喺度揈嚟揈去啊，乜都，但佢自己嗰、那个佢喺一个好光嘅环境入面嘅，佢自己嘅意识入面，咁有一啲呢就因为每一团人咧，一团人咧，佢哋开一个仪式咧，嗰个都系一个共业嚟噶，都会系一个结界嚟噶。咁然之后，有时有啲人咧，所有啲有权咧，有啲负能量啊，或者所有人嘅 anger 咧，啲愤怒咧，会喺一个人里面爆晒出嚟噶。咁嗰个人有权喺嗰个人咧，喺个 trip 入边咧，附下上身，濑嘢有权会 好多。 咁嗰个或者会爆嗌啊，或者佢经历最差嘅经历啊。 系啊，即系爆出嚟啦！ 爆出嚟，咁喺嗰个负面里边攞咗入去啊！咁我哋叫嗰啲叫 bad trip 啊！咁、可能佢喺个孤寂入边咧，经过咗五百年甚至五千年嘅时间喺入边。咁、过瘾喎、反而似喺驱魔师外边见到，佢有一次有个神父问佢：魔鬼，如果同时有两个人杀咗人咧，佢同时跌咗入地狱，你哋会唔会见到大家？可能冇可能，其实咧、每个两个人咧入咗地个魔个撒旦搭个驱魔师啊！每一个人唔会喺入边会沟通到，佢哋只会喺自己心灵最孤独嘅一处入边， 同自己 regret 啊，喺个无限嘅 regret 入边几千年，咁吓喺一个最绝对嘅孤独，冇人会 recognize 到隔篱嘅人嘅，咁嗰个就系类似我啱啱讲紧嘅嗰个经历咯，咁其实佢哋都会经历到呢啲，甚至有啲咧可能系一啲因为低嘅频而。有啲體現咗啲低頻嘅活動出嚟，咁直頭有啲人係試過用一啲怪獸嘅話喺度鬧一個指控緊一個薩滿，直頭話我好鍾意自己嘅傲慢啊，我好鍾意性愛嘅感覺啊，即係你即係覺得好唔好嘅說話，好負面嘅說話，即係讚歎一啲負能量啦，讚歎一啲唔好嘅習慣啦，咁直頭係咁樣出嚟，但佢冇意識過。佢第二日佢系觉得 好， 佢唔知嘅，但第二日就出翻嚟啦。又第二晚咧，又再出现翻呢啲嘢。咁反而咧个团体咧、那个正念够啊。有权会将可以令呢啲恶灵驱散咯。 系 驱散咗，咁就 冇话系边个驱散边个嘅，而系喺呢个共业里面，即系呢个 collective 嘅 karma 入边咧，大家帮咗大家，咁呢啲都系一啲 共同 共业啊，一个撒满嘅一啲其中一啲 你见到嘅仪式， 一啲仪式咯，咁 crossover。 咁同埋啊，啱啱讲到我哋话祈请啊，去见到，去驱魔啊，咁喺佛教入边咧，好少话会用呢啲诸法嘅， 系 反而咧会用慈悲心，就会即系将自己嗰个慈悲咧，嗰、那个正能量咧提高啊，咁喺嗰个正能量嘅提高入边咧。连对方都会感受到嘅，甚至乎你见到一只鬼嘅时候，你显出你嘅慈心或者悲心咧，即系 compassion 啊， 系啊， 你将个 compassion 显出嚟，因为其实佢点解佢咁孤寂咧？佢嗰个孤寂其实都系惨噶嘛。如果佢感受到你嗰份慈悲咧，佢有权等于你帮佢念咗一声南无地藏王菩萨嘅啦，咁佢嗰下就即刻可以有权消散咗。因为或者你将自己嗰个频率得提高咧。其实佢已经系可能喺嗰个同一个 dimension 入边咧，佢消失咗噶啦，已经可以。咁其实佢已经走咗噶啦。又或者可能你见到，假设你真系咁唔好彩，你见到一个灵体或者恶嘅体嘅时候，咁你试下忆念翻，其实佢都有权系过往身系你父母。喂，你唔好咁阴功啊！即系我今朝扶咗阿婆过马路，希望将呢个善德回向翻俾你啊！一啲法师教过，有次有个长老嚟咗，喺香港嘅长老嚟咗，咁话佢话想周围行下，想睇下啲夜景，咁我哋同佢去咗摩星岭度过夜。 点过夜啊？ 即系摩星岭，有青年中心咁过夜。咁夜晚咁我哋食完嘢啦，咁啲法师就过午不食噶嘛，戒行好。我哋后生都几清凉喎，咁我哋一齐去行下。咁同长老周围去行下夜晚。咁入你知上面有月黑风高噶嘛？咁上到去嘅时候。咁即系冇我哋想见到嘅嘢咯，即系可能我哋自己本身都 walk 数劲啊，你会见到，但系就 我觉得摩星岭好冇嘢咯， 系啊，咁就即系冇嘢睇咯，但系就 太重， 一入到去咧，有啲位都阴森嘅，咁佢啲阴森位突然间有几只乌鸦咁样飞出嚟，咁都几应景嘅，咁就长到嗰阵时就睇， 回乡， 佢叫我哋回乡，咁其实好多时咧就系。如果喺一啲地方咧，始终有啲频，如果假设有啲频率低嘅东西存在咧，佢哋嗰个频率低，佢哋都系有个孤寂喺度，同埋佢哋你当佢系鬼啊，或者当佢系恶鬼又好，或者系非人都好，佢哋都好难做到其他嘅功德噶，佢哋即系喺嗰度 loop 即系转生唔到啊。假设我哋有任何 merits 好嘅事情，而都回向翻俾佢哋啦。咁呢一念咧回向翻俾佢咧，你已经可以帮佢去咗好多更好嘅善趣咯。好似你话一只蚁咁样，可能佢喺几百万年里边、几百世里边，佢做咗蚁好多次，因为佢做唔到好嘅事啊嘛。佢得嗰个纯粹系嗰个畜生嗰个力啊，净系可以跟住 order 去做嘢嘅机械咁样。咁佢做唔到任何。 其实我想问咧，做好事有冇划分？即系譬如系真心做好事，定系净系谂啊，我会有回报嘅咁啊？ 我有心做好事系 系咯，即系有冇分别呢两样？ 用心做同系佢意思就系用心做定系有目的做？ 系啦，但系有冇分别咧？即系因为佢 谂住我受益先至去做，定系 系啦系啦，即系有冇分别呢样嘢？会唔会有？ 哦， 因为佢哋知噶嘛，系咪？ 哦，呢、這个就系去到 你瞒唔到噶嘛呢啲嘢。 系啊，呢、這个就系、是、如果咧你系有心去做好事咧，同冇心去做好事咧，其实有心去做好事咧，条数系劲啲嘅。 系啊，梗系有分别啦， 啊、有心去做好事， 万法由心做噶嘛，所以都系心做最。 咁、啊、你始终你有心去做，假设话可能我为咗一件啊，我希望我会发达而去做布施嘅。咁其实呢个去做布施个 intention 咧。其实你起码入咗门先， 系你又系有布施不多， 系啦，都系入咗门先， 出发点唔系咁，即系出发点唔系咁好， 都系好嘅。 你有啲利益上 系啦，都系好嘅，都系。 但系起码做咗，系啦， 至少要做。 起码做咗先，但系咧就咁当然唔够话，我冇欲无求，我真系好希望做嗰下，直情嘅挞着个心叮一声去做嘅嗰种，嗰种梗系唔同啦。系啦，嗱咁而家讲到呢度啦，就时间差唔多啦，即系时间过得好快嘅，真系系嘛。你想听嘉宾再讲多啲嘢咧，你哋可以咧啊系咁问我，话俾我听，因为你听唔到好多嘢咧。平时呢鬼故虽然是要讲的，即是灵异事件，但有些东西呢不是灵异事件。今天呢其实呢都是叫做呢我们、大家呢叫第一次见面啦。但我听讲听他讲嘢呢，我知道他都有一定的、认识的，对好多好多嘢。 是啦。识好多嘢的。 咁你听他讲呢就我即是话不是即是怎么讲呢，有啲嘢咧唔好成日咧， 頭先 佢講咁多嘢咧，入邊咧都有好多嘢咧，其實啟發點咧，即唔係話係信於咩嘢啊，或者要點樣點樣啊，好似你我唔係想話曬咁多，而家市面上或者呢個坊間上有好多修佛法嘅人咧，佢念經咧，佢係盲修害念，佢根本就唔知係咩嚟嘅，即好似冇錯。同头先你讲一样，起码佢有种子先，佢做咗先，但系佢系完全都唔明解嘅。嗱，今日咧，你如果睇嗰啲节目咧，都会知道一二嘅。起码有啲嘢咧系有啲念啊，或者有啲嘢啊，其实系可以去用某个锁匙去挞着去做嘅。系啦，咁你有个门路咧，慢慢去做。其实咧，一个节目咧，灵异节目咧，唔系净系斋讲灵异嘅，入边都有嘢学下噶嘛，系嘛？ 如果今日对三宝有诽谤嘅话咧，先。行做个忏悔啊！讲多讲错，大家多多包涵。 咁好啦，咁样嘅时间咧，真系差唔多啦。啊，咁我 都系纯粹个人意见啦。 好多谢啊 ，Norris 啊，过嚟啦， 多谢多谢，有缘再聚，有缘再聚，有缘再聚，有缘再聚 先啦。 拜拜， 啲手汗出晒啊，拜拜。